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去 好， 好翻到嚟第三节。咁其实咧。好 humble 咁讲，你话真系作为一个香港人，系咪应该乐见所谓叫本土激进派同其他唔同光谱嘅泛民会合作呢？其实真系有一部分意愿系咁嘅，问题就系话实际上做唔做得到呢？我其实比较悲观，因为点解？连个咩雷动计划， 雷动计划太大上头呢样嘢，唔好攞嚟做例子先， 系 啦，即系好难嘅嗰个系讲紧。 睇理想， 但我觉得反而同，但 系应该系有呢样。 但系我哋唔可以攞 再更加大喎， 唔可以攞呢个嚟做一个 standard 咧，去即系去决定究竟呢一个所谓嘅合作空间有几大咯。如果以呢一个雷动计划作为一个目标或者标准嘅话咧，咁就好难。 唔系，所以上次同 泛民之间都唔得啦。 同阿 Ben 开开会，佢估人哋20,000票啊嘛。咁跟住佢就话啦， 你知唔知几多 post 啊？食咗佢啊！俾你睇同我食几多票佢啊？ 唔系跟住佢就话如果多过20,000，佢哋都唔会同我哋倾啦咁咯。 系啊，问题就系话喺新东有议席嗰啲边个唔系多过20,000票啊？ 系咯，即系话佢既然佢自己都即系羽毛都丰厚咯，咁做咩同我哋倾咧？ 丰厚噶啦， 唔系如果系譬如 under 20,000票嘅，咁佢可能会嚟倾咯， 或者惊嚟紧会 under， 即系惊啦。 民主党啊， 系咯， 你朋友咯， 高佬 系你啲朋友咯。咁但阿 Chris 头先讲过，系咪你都觉得真系可以同啲本土派合作下，或者呢个系一个方向？ 即系我意思系我唔系咁，即系我自己其实都喺度即系谂紧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即系而家起码就坊间两种讲法，一种咧就话唔使谂噶啦，一定冇可能，同埋大家嗰个路线唔同。如果泛民咧尝试去同呢一啲咁样嘅本土前或者系主张系冇底线或者暴力抗争嘅呢啲嘅政治团体合作嘅话，基本上嚟讲咧，其实反而咧系会令到嗰啲嘅选民咧系会离弃呢啲泛民，因为佢哋根本就系唔想见到呢啲暴力啊嘛。而你系同呢啲咁嘅暴力团体去妥协，唔系啊嘛咁样，呢个一种讲法。另一种讲法就系话，我哋将呢啲所谓嘅暴力抗争都再将佢哋分得仔细啲嘅 spectrum。而係同入面一啲咧，可能有機會可以傾到偈嘅，喺有限度上面去合作。呢、這個我亦都覺得可能係楊岳橋咧，係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到，就話佢唔排除有一啲嘅合作空間。但係實情係點樣做到呢？我又好疑惑、哦。即係好簡單，譬如話嚟緊九月立法會嗰邊，究竟係咪做到即係呢一個效果咧？係咪可以大家係可以協調到喺個選舉上面，係大家盡量嘅資源唔好咁樣去即係話錯配或者做一啲無謂嘅衝突呢？ 咁但你哋又去唔存在界票，咁使乜協調啫？ 我 都 market 都唔同， 係咪咧？係咪就咁簡單咧？因為嗱，本土前而家佢都講明就話，佢唔協調啦。 咁使乜啫？ 咁有啲人係真係兩樣嘢，其實都會係值得嘅喎。即係好簡單，你話喂，今日在座都已經聽到人話喂，如果嗰啲老即係過咗氣嘅泛民再出嚟選嘅話，可能我會將票俾六號喎。其實呢個已經話俾我聽，就係話唔係冇可能兩邊走嗰啲票 ，even 係我哋呢一班，我覺得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即係愛與和平嘅理性啲嘅一個咁樣嘅即係選民啦，係咪先啊？即係泛民選民啦。咁但係我哋可能都會忍唔住考慮六號嘅喎，喺某啲特定嘅情形之下，咁你仲敢話大家冇協調嗰種個空間？我諗唔係咁簡單咯，係嘛？ 首先我一定唔會選下主席先咯。 边个主席啊？ 你贵党嘅主席。 你知唔知个主席唔选啦？佢已经金盆洗手啦，大家好清楚呢样嘢。 我啲假设性啫，如果佢走出嚟嘅话，可能好多人都会离弃呢个民主党噶咯。 所以系咪金盆洗手咯？ 就做得啱咯。但系佢金盆洗手之后，如果又走一个第二个出嚟，其实都系， 但系走出嚟嗰只系篮板嘅另外一个刘伟兴咯。 咪系咯，又系出事啫。 所以我劝你阿Donna，你都系顶佢啦，不如。 有人顶噶。 唔好啦，我觉得你顶好啲啦。啊，我见你嗰日喺咁中间嘅位置。 系咯， 喺阿主席身边度游走喺度。 咁我系嗰晚嘅召集人嘛？ 你唔能够咁讲嘅，有啲嘢当仁不让。 似女主人啊，嗬，系咪啊？系哦， 你应该成个 event 嘅女主人， 你系揸冇劲走咗嗰晚。 做得差要照费噶， 系嘛？ 有啊，再高成啊！ 唔系啊，每张台真系劲走嗰只啊！ 筹几多钱啊？ 800,000咯。 犀利， 炒到800万啊！ 真系 劲，真系哇！呢、這个民主党， 佢唔关我。 但系嗰晚就好似好冷清，冇特别做，因为你卖台已经卖咗翻嚟啦。其实已经系咪？ 都5万蚊张台噶。 系咯，即系。 同埋另外都有啲系 5万蚊张台啊！ 系啊， 啲嘢 你都有嚟啊！ 啊、 你都有嚟啊！你 我有 啊, 啊，我有有， 系啊系， 多谢晒咯， 好多谢，好多谢请我嚟个位置， 系啦、啊，梗系有啲朋友买台嘅， 系咯、 啊，世界有钱嘅人咁多， 就系咯，系咯，即系 嗱，讲翻选举，其实有一样嘢咧， 同埋即系啊，佢哋点解咁多钱选嘅咧？ 边个咧？ 学生，大学装，大学上装嘅。300万， 唔系咁 out sponsor 就 out 到啲朱古力， 讲 同埋书包， 买嘢有 discount 咁样， 咁我都讲咗啦，即系我原本咧真系觉得，喂，真系会唔会阿双王咁好人帮佢搵埋水喉啡住佢走去选，但系后屘我即系跟翻啲蛛丝马迹，跟翻啲 post， 原来好似唔系嘅，即系好似阿梁天琪阿仔仔咧，佢真系自己搵到水喉选咧，跟住教主好似唔系好鍾意佢嘅，点解你可以冇我即系加持底下，你都有资源去选，但系仲要选得咁好，所以呢一波一定要收割佢，尽快收割佢，系嘛？都仲要系唔系好情愿之下要 endorse 呢个仔仔咧？据我所知啊，教主又唔系咁鍾意嘅，即系包括你知啊，光头大嗰啲要喺镁光灯底下生活噶嘛？初一至而家佢几时喺镁光灯底下过？好委屈嘅，你明唔明啊？高达个人已经本身系一个系嘛，无线都要出嘅光头达，系咪？汪洋达、汪洋德咁多名走出嚟，佢要生活喺镁光灯底下。 佢琴日又喺第一城行过、啊， 你叫佢死啦！ 但佢又冇埋去嗌咪。 呢系老鼠，呢系老鼠，呢系掠夺别人成果嘅蝗虫，你出嚟做乜啫？出嚟献世咩？又唔系你选人哋着住黄蓝衫，又唔系着住黄衫，系嘛？人哋今日着蓝衫选完好，你今日走咗去开记者招待会，咩人嚟嘅啫？不知所谓呢啲咁嘅人，但系我系真系想讲，点解今次啲票本文前咁多嗱？我唔系质疑佢，真系有好多假嘅人支持佢。不过咧，就因为阿 咩嘅真系有好多假嘅人支持。 今日阿 Donna post 咗出咗个 post， 你自己介绍下你个 post 讲 乜？哦，嗰、那个哦，幽灵你想讲？ 幽灵。幽灵呢个问题啦，我真系上年嘅时候 ，Donna 选完嗰日，我已经喺度讲，而系有唔止一区，而系包括埋范哥喺成条线，有好多区，每一区甚至乎包括埋好多散兵，都唔知点解赢得到，而赢得到个情况就系 Given 你系无端白事多咗2000票，我系 question 点解有啲人地嘅工作做得好，冇票都多，有啲人。佢名不变经传，突然间有散兵落到，点解又会多2000票而赢？而 Donna 个区咁努力、咁俾心机，佢自己票数上面有增长，点解对家会多几千票啊？2600， 2100几， 2100几票，而佢竟然选唔到。 讲紧全部都系讲紧2000-3000票啫嘛， 讲紧系 总数， 全部无端白事，你要对家系多咗2000票，或者你自己多2000票，你先有得赢喺个 base 上边。 但系今次呢啲咁嘅多出嚟嘅票咧， 阿Donna你自己讲下你自己。 唔系因为咧，因为我琴日咧第一时间我就睇翻我嗰个区。 你有分站点票啊嘛？ 系啦， 真系 嗱，临睇翻啦。咁我发觉我同埋阿杨岳桥攞嘅票咧，都系2600几，即系争少少，争20几票啫，都系个零头啦。但系咧，呢个民建联咧，即系同我对嗰时咧就3600几，跟住琴日阿鼎去翻2000松啲啫。 就系 冇咗嗰啲。阿妈天啲讲嗰啲幽灵， 原本就系话你选嗰阵时区会冇咗嗰啲票、你已经攞而家你个票已经会赢， 问 题就系会输，输咗就系输咗呢一站，唔知去咗边嘅票。 系咯， 原来今日我睇一睇咧，又唔单止净系你呢个区， 系咩？ 原来博康、沙角、月明三区都有同样嘅事情发生，例如系点咧？咁邱文俊个区区选咧，佢就有3221票嘅，咁但系佢琴日喺点票翻嚟嘅结果咧，月明咧，泛民总票数系1405票啫。点样 account 无端 佢自己冇咗？ 诶、欸，唔系一区、啊。好啦，讲博康啦，咁啊赵柱邦啊，咁咧佢今次区选赢到咧系2859票，而琴日咧系1776。沙角个区咧，陈兆阳咧赢嗰时就2627，咁沙角琴日咧就得1369。 即系呢啲系边个系民建联嘅票？ 唔系啊， 泛民嘅票。 讲紧系 点解嘅？ 讲紧系杨岳桥，同埋就系话本身自己装脚嗰年区选得到嘅票。 点解嘅？ 咁我今问翻你哋、啊， 就係話你點 account 呢一樣嘢？ 咁同我相反喎，其實佢 係區選，係啊，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啊。而家就係講緊區選嘅時候，有好多 selectively 嘅區域，突然間會多咗2000票，多咗1500票，而多咗嗰1000票，有情況就落咗喺散兵身上，有第啲情況就落咗喺啲建制派嘅候選人身上。於是就令到一啲高調啲嘅泛民候選人，例如阿多拿閣下啦，例如阿陳樹英啦，咁啊例如阿尹兆堅啦，例如民主黨其他唔同嘅乳鴿啦，佢哋有望去所謂叫泛民嘅立法會競選嘅第二梯隊啦。 第阿六號仔仲係要成700票喎。 喂，大佬！ 加加埋埋真係贏民建聯一票嚟真到喎， 一輸嘅時候就輸2000票。好啦，今次真係見真章嘅時候，嗰啲票又唔見曬。 係咯， 喂 ，OK， 你話俾我聽，今次投票率低 ，which is 係係嘛40几？ 補選又即係一般嚟講 係 咯。 咁你 project 60几%？ 你 project 你覺得有幾多叫多啊？52%叫多？咁但系头先我讲紧系唔见咗千几票，佢都唔见23%。我 呢个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 certify 噶啦，即系一定系有蛊惑啦。问题系边度咁解啫？ 系即系我问，究竟头先提出嚟嘅数据，究竟系一个纯巧合啊？咁啱得唔巧嗰千五个人唔去投咯，又或者咁啱得唔巧嗰千五个人觉得个散兵好过个建制派咯？我嗰次讲得好清楚。如果我阿爷纯粹系讲呢个阴谋论啊，你大家可以唔同意我噶。我就係話，如果阿爺而家手揸住50000票，所以呢啲叫幽靈選票。我上次區議會安排就係話，一半撥俾一個完全未參選過嘅新嘅人，例如散兵，佢贏咗佢好開心啦。咁而且泛民又或者民主派嘅媒體都會攞呢一樣嘢嚟做新聞啦。因為雨傘運動係焗到一啲新嘅支持者出嚟投票，於是佢咪新嘅票咪贏咗咯。咁問題就係話，我同時間有一啲建制派會重點咁擊敗一啲民主派第二梯隊嘅。谭文豪嗰啲会输嘅，多拿嗰啲会输嘅，陈树英又会输嘅。 但大家就个 focus 就 shift 咗去第二边。 大家个 focus 好似觉得你系有啲赢得好，赢得好幸运。我话有啲赢得好幸运，咁啊大家冇嘢啦，等于系咪？问题就系话大家系唔记得计条数，就系话咁点解我会赢？你唔可以纯粹就系话喂，因为我觉得我只幸运咯。咁我就系好想问一问，如果今年9月嘅立法会选举呢啲幸运突然间泛民呢边嘅幸运一次过冇晒？呢啲幸運又同時間出喺建制派嗰邊，建制派喺選票上面同泛民嘅對比會差幾多？咁如果喺嗰時建制派突然間多咗100000票，多咗50000票，曬冷咁贏你，咁我就唔好你唔好同我講咩雷動計劃。 而家暫時見到可能佢都係即係個別區份咧，佢可以咁樣去 manipulate。但係成一旦咧，當你成個嗰個選區係變大咗之後咧，咁嘅玩法咧就比較有啲唔同。咁但係嗱，我想喺呢度咧有個比較特別啲，我想轉一轉嘅話題，因為趁今日 Mavis 佢哋喺度啊，嚇咧就話你叫我唔好俾你做咁多分析啊嘛，我都俾你15分鐘分析咗啦，其實係啦，咁但係我一定要停你係啦，咁但係咧，我想講乜嘢咧，就係想講就係話啦，即係又講翻楊岳橋嗰邊啦，就係話佢今次咧其中一個佢話即係選民佢收到個 signal 啦，就話大家對於泛民係唔滿意嘅，所以咧佢先至係以一個相對嚟講係低票嘅呢個。当选啦， 其 实但 我差开一好快， 好 佢15000、16000啦，除翻三份啦，其实基本上都系公民党、民主党同埋， 即系攞翻晒啲泛民嘅票咯。 其实 分析过呢样嘢， 每一个党都系50000+啲票，咁其实真系本土咪劲咯，我哋 都唔冇人话佢唔劲啊。咁而家就系话劲啊嘛， 两睇啊 吓。但系先嗱，佢又唔俾你讲分析住先。 O K， 但系咧就系想 Mavis 咧就系话嗱，因为杨岳桥就话佢收到 message 啊，佢而家入翻去泛民。佢又希望有機會做到咧，就係所謂去 協調 革新啊，點樣令到泛民係可以變咗有同以前唔同，而係符合翻選民嘅期望。所以我就想問你啦，以一個選民嘅角度，你覺得 蘇人、啊、 你想可以做乜？同埋你覺得佢又做得啲乜嘢？ 一定係和你飛嘅啫。 係咪咁簡單啊？嗱，聽下 Mavis 講先。起碼帶個羊群入地鐵站先啦，係嘛？ 我覺得佢哋。咪之前點解呢個民主黨啊會令人覺得反感呢？其實係因為佢哋走過入西環開會嘛。 係。 嚇！呢樣嘢係極度打擊大家對佢哋嘅信任。 佢都金盆洗手啦。 係啊，咁然後佢哋喺某一啲議案，我唔記得啦。然後竟然係突然間係棄權啊，即係總之係。令到大家即係好失望嘅，有幾次嘅已經係。 咁一時間我 recall 唔翻究竟係邊邊。 但係呢樣嘢發生咗啦，而家都翻唔到轉頭噶啦。 係啊，我係好希望咧，其實要泛民其實咧要團結咯，即係唔好再，因為而家已經有嗰班雙黃嗰個，其實好明顯就係要打散你哋。係，如果大家仲喺度互相猜忌，即係其實我今次好開心見到人力啊， 就係快啲幫我拉票， 係啊，都幫手拉票。其實我係好想見到呢一樣嘢，因為大家要知道嗰個對手係邊一個，即係唔好再自己喺度鬼打鬼。但我知道呢樣嘢好難嘅。但係我就係好驚，就係大家如果唔識協調，然後就互相搶票，就會出現翻好似上一次2012區選嗰陣時嗰個情況，就係、是、 一定咩12立法會喎、 啊，立法會 一就區選 啊，2012嗰個次嘅情況。 即係簡單嚟講咧，有啲泛民都會覺得大家要協調，又或者唔好鬼打鬼。我覺得嗱，睇下條線點樣畫。如果你問我點樣叫協調成功呢，我唔需要話一個位我讓你選，或者你選我唔選。我心目中要嗰種唔係協調，我心目中要嗰種默契。例如係咩呢？只要每一個候選人可以勒住佢身邊嗰班 fans， 唔可以網上面對第二個候選人作出攻擊，呢條底線就係我要嘅。即係例如今次，只要六同七嗰啲 fans， 我唔係見到個什麼熱狗。即係其實老實講，我其實即究竟諗咗好耐，我轉唔轉幅相好呢？我唔係應該轉個七字好呢？ 我都諗過、啊。 當然我身邊嘅人好多轉咗七字啦，係咪？亦都同一時間見到禮拜日嘅時候好多七字，覺得哇好鼓動啊，覺得哇好選情好好、啊、喎，起碼都係自己人裏面振奮啦，民心先啦、啊。問題就係話你同時間係 alien 嚟咗一啲你自己 Facebook 裏面支持六號嘅人、 啊。 問題就係話楊岳橋自己本身講，佢都覺得大家六號同七號支持者唔好咁壁壘分明得咁緊要，即係大家可能支持泛民光譜唔同裏面嘅持份者 ，whatever 你點樣叫佢？有啲人講個底線喺呢度，有啲人講即個底線應該深啲，咁意思。問題就係話你候選人嘅 fans 係咪唔好喺網上面對打咧？即係點解要咁講？而係你唔好將個 campaign 令到好似個 campaign 好似六對七咁啊！你個 campaign 係七對三啊嘛，係嘛？你六對唔對三係一件事。問題就係話你唔好七對，即係你唔好七對六，你一七對六變咗，大家就互喺度撩翻，就係話你公民黨幾時支持過修改議事規則？而呢一樣嘢，梁天琦都唔會喺選舉論壇裏面攻擊楊岳橋，而呢一樣嘢都唔會楊岳橋自己去解釋翻俾梁天琦聽，又或者向梁天琦嘅支持者聽，公民黨喺嗰次係叫做錯判形勢 ，whatever。喂。你只要有咗呢一个默契，又或者大家有咗呢一个互相尊重，你网上边你就会真系集中到个 campaign， 就系话而家系有好多个唔同底线、唔同嘅声音系对抗紧建制派，而唔系泛民里边个派互相攻击去攞票。但系问题，什么叫选举啫？每一个人都系向自己政治光谱最近嗰边攞票嘅，即系譬如咁民主党同边个攞票，梗系公民党啦。大家都系斯文人啊嘛，大家都律师嘛，知识分子嘛。咁人力同邊個攞票？人力梗係同社民連攞票啦。即當初第一條數係咁計㗎嘛。你話喂，可唔可以大家少啲攻擊？咁睇下啲 leader 點樣囉。即譬如我覺得今次係 如果楊岳橋做唔做到呢樣嘢呢， 我覺得做到。即係如果 in short， 起碼佢自己肯公開咁講。 嗯。 起碼我聽到我就唔鬧呢班契弟。 係啊，鋸曬囉。 我係解唔鋸㗎啦。因為點解見到班人可能講歪理呢，我係真係實在唔服唔得嘅，即係好似歷史哥嗰啲，我唔係老土你支持六號，但唔該你講一啲原因，你都 feasible 啊！你話俾我聽，梁天琦靚仔，我唔同你拗，係嘛？我可能佢真係靚仔，但係楊岳橋靚仔啲，我覺得咁，但係冇得拗啊！呢啲嘢你就唔好話俾我聽，因為你覺得梁天琦贏面大，屌你講呢啲嘢，你唔好講嗰啲咩氣七保六。喂，嗰啲嘢大家都知道唔会发生，唔会存在嘅。而你一个有头有面嘅人，你可以喺自己知情之下去话俾人听，唔好投票俾七，投票俾六。你为系咩？屌你为表态，为表忠嘅仆街。你唔系为想个选举赢，你唔系想泛民守到个席噶。屌，讲完啦，我系唔抵得啲契弟讲大话啫，老老实实。咁问题就系话，好似阿 Chris 头先话斋，杨桥讲，我唔锯都好，我系可以收口嘅。 嗯。忍一忍， 系啦，即系等于花生台出咗篇文啊， 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咧，原來咧係一單新聞咧，就Shell 嗰度咧就唔知要向邊個屋苑咧就要賠千萬。 天平村上水。 上水天平村。咁因為咧阿楊岳橋咧就幫嗰班居民，於是咁老細就梗係要懟楊岳橋啦咁樣。其實我係真係順手 share 嘅啫。不過你咁叫到我。OK， fine， 我唔评论，或者我唔驳你，起码我就系觉得成个泛民光谱里边嘅人，你真系问我系咪完全放弃所谓叫使用武力？你甚至乎连梁天琦自己喺竞选论坛里边自己都讲过，佢唔系支持武力抗争嘅，你哋系误会咗佢嘅。佢哋所谓叫勇武反抗，系因为佢用嗰种武力抵抗制度里边嘅暴力嘅啫。即係當然，我覺得佢即係呢啲係你喺度狡辯啦、即係分明都知道你係。我而家淨係問你一個問題啫。嗱，嗰時黃成志又唔識追住佢嚟問啦。如果我會問一個問題，如果突然間喺旺角街頭個差佬俾人拉入後巷打，你點睇呢件事？我而家即係你叫畫條線，你嘅暴力檢視點樣用啊嘛？如果你 endorse 就係話，因為警察928打過龍和道，打過啲學生，於是咧啲人就可以三年之後揾香港是但一個警察入佢合後巷。揼佢三锤，又或者打死佢报仇，呢、這个就系你所谓叫非勇武抗争，又或者唔系叫暴力抗争。咁你就自然其说，你自己讲。但系问题你都逼佢讲啊，咁啊嚟佢讲唔到啦。但系官民论点都好，起码我要求嘅就系大家有条底线，起码就系网上面嘅 fans 唔会互相动员互插。即系讲真，所谓叫六号嘅 fans 系非常之神通广大，打手又多。網撚又多，時間又多，佢真係要喺網上面開啲分身嚟攻擊你咧。阿 Mavis 即係以一個過來人嘅身份，你係應接佢不下 嘅。嗯，我為你話緊 Mavis 都有好多個分身添。 唔係，係啲分身攻擊佢嘅、即係突然之間喺自己嘅 page 度有十個人懟住自己，即係依個一把口講完，嗰頭有人附和，你應佢一句咩？三個又走埋嚟搞你啦！即係哇，老實講 ，Mavis 你話團結咧，你會覺得？譬如話，即係我哋唔好理個最後嗰個作用有幾大先啦。譬如今次即係高鐵個撥款咧，你見到其實泛民除咗即係一位唔喐之外咧，咁其實其他全部咧就走曬去佔領呢個主席台喎。即係你覺得呢一種其實有部署、有計劃，同埋係不同嘅泛民黨派之間嗰種協調咧去做一件事。嗱，雖然呢次試咗，大家知道其實效果都仲係未如理想，但呢種係咪你想見到嘅？就係、 是、類似咁樣嘅嘢。即係唔會話話我坐喺度睇你，即係睇你食花生咯，即係睇你衝上去又唔、因為嗰次係阿毛孟靜落去先噶嘛，跟住阿萬必 跳落去 嘛，係、咯，即係佢話佢就知道嗰陣時佢一落去咧，阿范哥 好型啊，我覺得萬必影咗個 shot 咧，係啦，成個飛上嚟，犀利。但係好得意咧，就連碧雲啊嗰啲咧，全部都入咗黑名單，唔俾佢再入翻去即係個大會議廳嗰度啊嘛。即係見到今次其實係成個泛民光譜入邊咧，有一啲傳統和理非非，到一啲即係不嬲都係希望係以一種所謂相對抗爭路線嘅，都一齊去做呢樣嘢喎。 都人喺度係嘛？ 好似佢唔係坐喺會裏邊。 嬲尾佢好似有走出去嘅，有人形容啊嘛，就話佢著住件黃色褸走咗出去。但係民主黨係有人喺度做嘢嘅。 民主黨有人喺度做嘢，但嗰個唔係劉慧卿咯。 唔係劉慧卿，係啦。 但其實如果好似 Raymond 你講，對家係可以中意撳幾多票就撳到出嚟，咁點玩呢成件事？ 哦，我覺得我唔係負責去俾 solution 咗過嚟喎。如果我負責俾 solution 嘅話，我應該係個政黨章喺個心口度喎。呢啲問題留翻俾嗰啲高人諗嘅，即係而 你暗示緊你可以即係你願意接受一啲咁樣嘅職位。 我冇暗示我願意嘅，我冇。 你輕哼我啦。 我何得何能做呢啲嘢啊？我係 啱啱今日有人先至話唔排除接受呢個職位 高官嘅職位 啊， 嗰啲就 你又諗住進入政黨嘅啫，都 啊唔 係要求唔高啊。 你知唔知有個 friend 咧咁啊同我嗱，我同我 friend 講， 佢入689政府啊， 唔係我同佢講。我话如果梁天琦啲票系多到可以拉死杨岳桥嘅话咧，我听日就攞方舟入民建联噶啦，即系我觉得真系香港冇得救啊！因为老实讲，即系因为嗰时我都仲系觉得就系话梁天琦其实系佢真系 endorse 咗一种勇武，而嗰种勇武嘅底线佢自己讲唔出口，而系我觉得真系投俾你佢呢六万几票咧，六万五票咧，我唔觉得嗰啲人系好清楚究竟梁天桥底线喺边，即系可能投票俾梁天桥纯粹就系话，因为我觉得佢爽咯，我冇见过人带嚿砖头去掟六八九， 我嗰时冇讲，即系上个礼拜我冇讲啫嘛。你梁天琦，你够胆讲，你嘅政纲得一条嘅啫。你投俾我，我就带嚿猪入去掟死六百九。你讲一句啊，我票投俾你啊。你新西你又出个梁天琦啦，你唔好啊。你话黄台仰系新西选啦、啊，我政纲得一句嘅啫。我就系将我督口水带入去，带入去议会度，我就掠 Q 六百九。你讲一句，我张票我俾你啊，因为我知呢张票我俾大舅，大舅做唔到，佢慢啊嘛，份人。但你话你唔系黄台仰，哇！你一架轻功，喂，一跳跳出去，你又条颈可以蹬到去墙度，伸到六百九 ，call two 中， 唔使条颈嘅啫，你吐得远咪得咯。 我系啦，我唔理你，你廿尺外，你真系练得到嘅。 系 喂，嗰票啊，我净系觉得我投俾你爽啫，我投俾你咯，唔大问题 啊。即系大家其实即系当然啦，我谂好多福音即系嗰啲 factors 嘅，但系其中一个就系表态咯。讲到尾其实就系、是、佢需要知道佢嘅底线其实喺边度，佢只要讲呢样嘢，喂系啊，我就系要同佢斗到底咁样。咁呢一种其实都系一种即系表态咯，我觉得。 老实讲，如果真系学我话斋，真系建制派谂住九月系揿晒佢之前中落嗰啲鬼票、嗰啲无影票揿晒出嚟嘅话咧。其实真系好难协调。你话建制派真系要赢晒所有议席，又或者系就即系好稳阵咁，3-2一定过到政改嘅话，咁我非常之肯定泛民都真系冇得搞。咁但系问题之后，大家咪可以执定包袱去支持嗰种所谓叫街头抗争咯。咁冇办法噶，因为我哋已经系尽咗我哋要做嘅力，即系尽咗我哋尽咗嘅力。要投票嘅投，要拉票嘅拉，咁阿 Donna、阿 Chris 佢哋已经系尽晒佢哋可以有嘅资源，佢哋识嘅嘢，我哋尽晒力。 咩人都 call 齐啦。 Mavis 你都尽咗你个部分嘅，即系你帮帮咗好多会带乐器入地铁嘅音乐人发声、即系我哋大家呢啲系搞晒噶啦，搞唔到真系做唔到嘅嘢。Sorry，我哋唔系话收工，但系喺个议会里边，我哋真系帮到唔多啦。你话之后？会出现更加多人街头抗争，又或者真系可能会更加 escalate 嗰个暴力嘅指数嘅。哇，我唔知道，但系我净系知道，咁你哋咪出去掟咯。即系总之就系话，我行街嘅时候，你唔好掟到我。That's it。 嗱、好难嘅呢样嘢。 所以我觉得琴日其实输咗去都唔系一件坏事。 我谂或者咁讲啦， 即 系 乔咗琴日输咗啊， 系咪啊？ 系一个钟摆啫嘛，咁你九月可以去嘘声出嚟。 总之咧，即系 争翻啦。 我谂即系而家喺香港形势啦，即系无论系议会内外，其实咧个抗争系会持续嘅。但系呢一个路线之争，同埋系究竟系我哋自己应该行边一条路咧，我谂都仲有排讨论。 本文前仲要呢几个月真系有啲表现，先至九月先至有票咯。如果佢就系静晒嘅话， 你即系意思佢哋 个个月都搞。 你咁样佢系系啦， 即系佢一定要有啲嘢maintain翻佢哋嗰 momentum 先得咯。唔系即系咁静咗就咬就咬咩啊？咬 最好唔好啦， 咬老本嚟啊， 做死人咧。 佢唔可以咬初一咬到九月噶嘛？ 你要知道啊，你要 keep 到自己 B B 吓， 系啦， 系 啦， 都系你要 瞓觉 噶啦， 搞紧热血少年军。 边个啊？ 系咪 搞紧热血少年军咯？ 唔系嘛？ 咁你 join 啦，你搵学生 join。 二万几蚊啊！要 哇，又系嗰啲啊！ 名额限40位，我睇噶。佢有个咩军机处，佢动咗个牌喺度，阿云人达坐咗喺度。 哇！我顶 住收学生。 我谂你出去嗰时咧，啲人会要求你下边做埋跟住落嚟个节目噶啦，系嘛？出边啊，枪枪等紧你。我睇佢样都系心术不正嗰啲人，对住我喺度笑，冇阻住佢啦。 佢今日 accept 咗我，系我而家系 Facebook friend 嚟。 好，今日多谢阿 Cyrus 同埋阿 Mavis， 多谢 晒， 有时间上嚟吹下水啦。 好， 好，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